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关城》，作者是词，梁小鱼团队制作，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。 第53集，阿音下了些力气，把杯子放在桌案上，双手一起去拿。听竹，别看了，没什么可看的。仔细听，声音竟有些微微颤抖。韩听竹笑了声，他笑起来同竹寒亦是全然不同，好像从小就不会笑一般。上海滩皆知，韩听竹笑了绝对没好事儿。可他记得有时候韩听竹是真心在笑的。周老板走之前，一行人时常约着出去听戏、骑马、打野球，他是真的开怀过。总归线下定然不是，松了手任阿音拿走。 你写着吧，今日无事，我去祠堂上炷香。 不待他回应便走了，还不忘带走那杯没喝完的水。阿音立在原地一动都不想动，手心攥紧两张纸，弄出了些褶皱。家中的祠堂正中奉的是关二爷，韩老死后供了牌位，加上韩听竹母亲的，再没旁人。他刚出去没一会儿，就有下人叩门，进来送上新添的热水，还是那个杯子。带人出去，就又剩阿音一个人在书房。他不嫌烫，握着便出神。草草收拾了桌面，把这些不愿被人看到的东西折好，再放回那不显眼的抽屉。冰凉的水流冲击手指上的墨迹，让他思绪有些飘回。差不多搓了个干净，便下楼去找韩听竹。韩听竹正坐在客厅沙发上，翘着腿给一只苹果削皮，漫不经心地同唐三叙话。阿音走过去坐在他旁边，丝毫不避讳旁边还有个人，大半个身子无骨般地靠在男人肩头，一声不吭。唐三显然是见惯，眉头都不动，继续讲着。 我去看了，只有保险柜开着，再没见别的踪迹。那么大的东西，最底下的兄弟都没见过，还能凭空消失了不成？ 哼！ 韩听竹冷哼一声，递给阿音刚削好的苹果。阿音也哼，是不要的意思。他便耐着心继续切成小块，递到他嘴边，这才给了面子，张口咬过。柔柔唇瓣碰到了软中带硬的指节，韩听竹又皱眉，两人就这样无声的一个切一个吃。他分了些神给唐三，语调有些懒散缓慢。 陈万良是在气，我给他的鸦片生意还没捂热乎，就被日本人端了。告诉下面的人，加大些力度，但行无阻，需要打招呼来找我。便是把陈公馆翻个底朝天，也得把东西找出来。 唐三黑着脸答应，又讲了些旁的事情。一个孩童拳头般大小的苹果，阿音吃了不过半就开始摇头。韩听竹很是享受他这般恣意，放下了刀直接吃那剩下的。太阳下山前的余晖很淡，刺眼下秋末仍傍在枝头的梧桐叶软绵绵的，没什么力气。公馆里阿音常去的地方都放了遮光的木雕屏风，遮住大半的光线。唐三走了，他好似小气，仍旧无声埋在他肩头。韩听竹只觉得眼下太过心安，他在无声示弱，因为韩听竹强忍了那股好奇心和控制欲，仿佛从不哭闹的孩子终于获得了偏心母亲的一点垂怜。他不知道这是好是坏，就连眼下阿音这般乖巧，心底最深处最想的亦是把他紧紧搂在怀里，要他承诺永不离开。可韩听竹心知肚明，阿音不喜欢这般的他，那他便忍忍，虽克制最本真的自我有些难。腰部僵住许久，一动不敢动。肩头的人不知是真睡还是装睡，缓缓闷哼了声。 今日太累，叫阿耀打麻将，他真是笨。 连这对旁的男人亲昵话语亦可以隐忍，任他脱了鞋子躺在沙发上，头枕着他腿，是阿音再熟悉不过的姿势。韩听竹却陌生，僵硬的有些雀跃。 那边不叫他们了，上海麻将我也不会打，之前看志南他们打过几次，没学得进去。 手顺着他肩头温柔轻抚，好似阿音平日里抚摸那只猫儿一般。女子着修身旗袍，线条明显，他看着真实心动。唐三刚刚同你说何事？我听着像是陈万良又给你使绊子了呀。韩听竹护着阿音的头，身子向后倚靠，舒了口气，好似放松了几分。 日本人年底定有大动作，要办拍卖会为他们前线筹款，其实都是我们的玩意儿，算盘打得响，抢了人的东西再强卖原主，可笑。 阿音也笑了，眼波流转着听他继续讲。 据说最贵的是个唐代的木雕，我不大懂这些，说很是精巧，陈万良看丢了，日本人震怒，又来托我寻找。 阿音皱眉，他可真会给你找事做。话音刚落下才反应过来，语气很是不确定地问，唐代的木雕？唐三留下的一张图就在茶几上，韩听竹伸手拿过来想展开给阿音看，自己却先瞟到了角落上写的木雕名字，永城。是巧合还是确有联系呢？他偏向于后者。阿音起身钻进他怀里，定睛看了看那张纸，本来扬起的嘴角霎时间有些僵住。韩听竹看到了，这个认知好像彼此都知道，看到边角处的字，看到阿音消失的笑，他依旧不动声色，同阿音一起看这张图纸，墨色线条勾勒，像是他提笔之间的藏锋，划心头一刀接一刀。阿音不必多看，再熟悉不过，雕的是清觉宗后院的永城池，他当年偶遇大师倪九的鬼魂，守着一处无人知晓的棚屋，里面满是雕好的亡妻。阿音答应帮他全部烧掉，了却遗愿，作为酬劳，他指点阿音雕一座永城池。简明的池壁被他多添了些纹路，池中晃荡波形的水纹有三株千瓣莲盛放，千瓣莲最细，雕得最难，阿音一双玉手只在那时磨出了些薄茧，线下已经养得不见痕迹。旁边有凿地的椭圆石碑被砍掉一块，好似在历史长河中飘荡着损毁了。阿音知道本来就是那般，他最后池子刚刻出一个点，手指划破，血顺着刻刀向下流，注入那点再流淌下去。阿音却忍不住出神看那永城池水奔流，流的不是染了莲花馨香的清水，是血水，不是指腹血水，是心头血水。擦干血迹之后，他指那一点染得最深，抠不干净，像姑娘家额头正中的点额，不是朱砂所做，是咬破手指滴出来的。果断握刀，先是杀的一砍，再是啪的一落，小块木料坠地，永城池变永城。年岁太久，阿音记不具体，大抵是天佑年间大唐即将倾覆，他把这看作是有关韩竹的天意。 感谢收听本集，更多精彩多人剧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。